锅烧肘子、锅烧鸡、锅烧鸭子， 嗯， 全一样， 嗯， 哎，您必须得跟着碟儿，吃的时候得跟着碟儿， 嗯， 不跟碟儿不成，椒盐、酱、葱丝、萝卜丝、黄瓜丝， 然、哦、后 还有糖，您必须得跟着， 跟吃烤鸭一样了， 对， 是不是？ 对， 因为配头都差不多， 这还真是有点那意思 啊、 哦，实际上它是借鉴过来的 啊、 哦，就是你原来吧。不太成型的东西吧，让这么一做完了以后又成型又好看，而且我还能，我想让它什么样它就什么样，我拿刀一剁 啊， 我想让它什么样它就什么样，我想让它成葫芦样，没说我拿一葫芦模子嘣嘣嘣一戳全出来了， 嗯， 您说这个好不好？ 好， 太好了 啊。 所以呢，过去讲的就是一字条，是吧，就是炸完了以后啪全切成一字条， 嗯 啊，完了以后两边都给改成一边长的，完了哐哐一剁，剁成一字条， 嗯， 完了以后你架食啊， 嗯， 和白嘴吃啊都方便， 嗯， 知道吗？这就是一道特别典型的经典的菜，就是主食和副食同时有。 哦， 哎，这盘子还大。 哦，对， 你知道那盘子必须得个大， 还有气势。 哎，有气势，说这咵叽这出现上来一锅烧肘子，哎呀， 嗨了大家， 占半桌呀、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你说这个本家得多有面啊！你看我们家那个 啊，我们家这都巨型猪， 巨型的，哎，是不是？你们家摆拼盘那个，我们家割肉菜， 真是 啊！ 我们这肘子都比你粗，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说过去这个特别受欢迎啊，其实特简单做法，按照正规的做法来说，肘子买回来把那个毛什么都给它烧掉啊，烧干净以后、 嗯、 是吧？摘洗干净以后啊。搁白水里头，搁点花椒、葱姜， 嗯， 就煮去吧， 去去味儿， 就煮去，直接就凉水下锅就煮了 啊、 哦，你知道吗？也不用加盐， 嗯、 你知道吗？ 啊、 别加盐，就是料酒、花椒、葱姜，愿意搁点胡椒粉就搁点胡椒粉，为什么呢？这个煮出的肘子汤，哦，在婚宴里边，还用出大了、 哦。啊，各种菜都能加一勺。 对了，这 是高汤 是 啊。 完了以后，最后打卤，你知道吗？不是最后不是婚宴有吃面条吗？ 啊、吃打卤面啊，那时候流行吃打卤面。 打卤面啊， 现在都是蛋炒饭。 不对 啊， 这绝对不对。就过去是打卤面，面长长应该是 啊。 你明白了吗？哎，正经八百，过去老北京是绝对打卤面，打卤面还不是西红柿打卤。 哦， 必须得是过去老北京那个黄花木耳。 黄花木耳， 哎 啊，口蘑。 哎，口蘑或者木，哎，飘这蛋花的， 啊啊， 你知道吗？那汤怎么办？汤就是煮肉的汤 哦， 你知道吗？那毛汤，哎呀，这姑娘太 鲜美， 用处太多了，你知道吗？用处太大了，这汤 啊， 这不能倒的。但是肘子你可以捞出来 啊， 煮完了煮的有点烂乎啊，你可以剔骨， 嗯， 可以不剔骨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形状， 剔了骨也没关系，把骨头搁着帮边。 啊、 哦！你炸完了以后，把这骨头搁底下， 啊、 哦，完了把那肉呢，炸好了肉改完条了以后，嘣，又搁骨头上了， 啊、 哦，还显 顶起来了， 顶起来了，这还 显多是不是？ 多，对， 做罐头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有时候啊，就看本家了， 嗯， 本家对我们好， 嗯， 啊，或者说这够哥们儿啊，够意思啊， 嗯， 伺候这大师傅伺候的到位啊、 嗯， 确实也是啊， 嗯、 你必须得关心他， 嗯。 因为他一宿不睡啊， 真是啊，一宿不让睡。 你看东西蒸扣肉呢，你睡着觉了， 啊 啊， 不就是小徒弟干就行了吗？ 哇天，大师傅不敢，你不盯着，真干了锅怎么办？ 哦， 这干了锅你完蛋了，这个。 哦，一晚上不能睡， 不能睡，基本上都不睡。 哦， 哎，一般都看这，有时候火，一边东西全熟了，全弄了，丸子也都。哎，炖熟了或者什么的，你哎，那才差不多。 眯一会儿， 眯一会儿，也就俩小时，一小时 啊， 睡不了。 十点来钟就开始干。 早什么？ 是不是十点 什么？什么？ 不是十二点开始吃饭吗？十点来钟干还不行？您都一晚上不睡都预制好了吗？ 刚才孙老师说了，说他跟他父亲他去过干过他那个婚宴 啊。 这一看呢，把那个他那个假话给戳穿。 我那时候就三岁两岁的，我能记得什么呀？ 所以呢。 那不可能的事儿。 我就记得我在某一个阿姨腿上，人家一直给我喂水果糖。这阿姨抱完那阿姨抱， 你还能记着阿姨抱你就不错了。 对对，就记得这点儿。 其实说实在的，早上起来说实在的，不到七点就得起床。 哦， 你得重新弄火去。 您不是那火不灭吗？ 不灭，但是你得重新给它调。你第二天是正日了 啊， 你得让它保证那火必须得旺旺的。 哦， 你知道吗？你得往下搜一搜。 啊， 知道吗？重新添煤 啊， 知道吗？那是都是技术活。 哦， 如果说你这好，十点钟你才起 啊， 十二点吃上饭门都没有。 好， 你知道吗？完了干嘛？就是说，比如切的肉片，你比如说啊，我做这个鱼香肉，肉丝，肉丝该划出来得划出来 哦， 烧完浆就划。 初步熟处理， 对 啊， 你知道吗？你到了现场现划，那可能来不及了就 啊， 知道吗？啊，你就得提前给它划出一部分来，先让它就头几桌子先让它出去， 哦， 你知道吗？这都是做提前准备的工作 啊。 啊，你做早了不成？那肉要如果是头天晚上都给划出来了，那没法吃了到第二天 啊， 知道吗？你就得头天 现划，还得， 哎，头十二十桌或十桌的先划出来， 啊， 那后边比如四十桌的还有呢，那你也不能都划出来。 就凉了，也不好了。 你不是凉的问题了，它硬了。 哦， 你知道吗？烧完浆以后它硬了，不好吃了。 哦，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都是心里的，就是说人家对你那个陶大鹏那是就是这大师啊， 嗯， 手艺高低，人家确实人家有赞赏，也有褒贬的。 啊， 你这肉好像吃的跟都跟那个啊 麻绳似的， 都跟棍儿似的，那人家肯定不成 啊， 是不是？你一看，哎呦，这。跟现炒的一样， 嗯， 那个管子味儿啊， 嗯， 就行了。 哦， 说，那咱接着还得说回这肘子 啊， 煮 了， 煮，哎，煮熟了以后， 嗯， 捞出来晾凉剔骨， 嗯， 剔骨呢，完了以后，你这边还就得调护， 嗯， 这护是怎么调？是过去叫硬护。 哦，什么叫硬护？ 硬护呢，就是纯淀粉 啊， 哎，纯淀粉加油， 哦哦，加油， 哎，就酥脆， 啊，哦， 酥脆， 啊， 哦，知道吗？就是把淀粉一袋袋淀粉得搁水里得泡了。 哦，湿淀粉， 湿淀粉不能不泡 啊， 哦，如果说我弄点干淀粉拍上去了，那锅，哦，那锅油就完蛋了。 哦，就糊了。 不是，它就那个不是 糊的问题了，它就是那个干淀粉末进入到油锅里。 对，我就说那个 捞也捞不出来， 就是那个油就浑了嘛。 对，浑了 啊， 很容易就炸什么东西都是糊味。 对， 你知道吗？那我们怎么办啊？是吧？我们就得把这个淀粉得提前爆 啊， 提前爆，因为什么？你每一桌， 嗯， 你淀粉勾芡你也得用， 对， 知道吧？ 啊， 所以把那个，哎， 得买一大袋子绿豆淀粉，是不是？ 差不多 啊。 反正这过去我们是那个就是粮食袋 啊， 过去还有那个就是土豆粉，知道吧？ 知道。 哎，土豆粉那是颗粒状的 啊， 那一买就是买一袋，那是五十斤的 啊， 你知道吗？买那个完了泡，把搁桶里头泡 哦。 泡上它一大桶 哦， 啊，怎么也能用，反正差不多你怎么也能用完吧？ 对， 啊，你想尽办法得给它用了。为什么最后边？ 最后弄个汤勾进去， 哎， 是 打卤最后边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 你不打卤吗？ 打卤做汤都行啊。 你还有一个问题呢，过去那丸子 啊，对， 你用馒头你还得搁点淀粉， 对， 它有粘合剂 啊， 所以说这一桶 五十斤不多。 不多 啊， 你知道吗？你好像觉得，哎呦，这太多了 啊！淀粉用五十斤，怎么回事？是不是？ 可是淀粉五十斤，你往上一袋子，那比粮食便宜多了。 对， 你知道吗？哎，那么你调好了护， 嗯， 那么后来我呢，就发明了一个，这就是我自己啊，我对这护啊，我特别有， 特别有心得。 对对，有心得 啊， 就是说淀粉是三 啊， 那我就加面粉是一 哦， 我再加一是油 哦。 你知道吧？把这三样东西给它调匀了，你知道吗？炸出了一个糊来，又香又脆， 颜色还好， 颜色也好，而且时间还长。 哦， 有那糊你知道吗？你搁上一会儿， 塌了， 这塌了不脆了。 哦， 但是这个糊，那就是时间挺的深。你比如说半天 啊， 半天之内你吃这个 还是脆的， 还是脆的。 它您用什么淀？土豆淀粉就是，就普通土豆淀粉。 我就普通玉米粉就行。 啊， 哦，是吧？玉米粉加面粉。哦 啊 啊！过去有那个叫富强粉吧， 啊， 也有普通面粉吧，是吧？ 啊， 啊， 那么就是你随便加， 嗯，